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74集，神仙大佬杨淑艳。门外，林思然身后还站着乔生，手保持着敲门的动作，第三下还没有敲出来。他没有想到里面的人这么热情。 你好。 他身后戴着黑色鸭舌帽的乔生单手抄着兜，身形修长，笑起来十分阳光地跟邢开打招呼。邢开把另一边的门也打开，还弯腰。 大神好。 别叫我大神。 乔生往旁边避了避，勾着唇笑。 我可不是什么大神。 至尊二星还不是大神。 南慧瑶坐好，身侧的邢开疯狂点头。那一个群至少都是宗师级别的大佬，几乎人手一张神牌，这对差了两级的邢开跟南慧瑶来说都是超级大佬，神仙班级。乔生就挑着眉眼看了看秦冉那边，秦冉就面无表情地敲着桌子，眉眼轻挑。上火锅。邢开立马按了服务铃，让服务员上锅底跟食材。几个人在网上很熟，见面后除了一开始有些尴尬，火锅上来之后尴尬消失于无形。 你们一个班都是神仙吗？ 邢开打开一罐啤酒跟乔生遥遥举了一杯。 除了少数不玩游戏的，怎么每个人都有神牌？ 邢开等人知道那群里的几十个人都是一个班级的。说到这儿，邢开又看向林思然，竖了个大拇指。 你竟然还有三张。 林思然低头吃肉，跟南慧瑶在网上打游戏打了这么久，林思然知道秦闪没有跟南慧瑶他们说神牌的事儿，默默开口。 朋友送的。我怎么没有这样的朋友？ 南慧瑶拿起饮料杯子喝了一口，然后侧头看向秦闪。 冉冉，你不打游戏吗？哎呀，别当个书呆子，一起打游戏，让乔生他们带你啊！我这个菜鸟也被他们带到宗师满级了，不过没人敢带我上至尊。 群里打游戏的人的群名片都是游戏等级加人名。南慧瑶也找到了秦闪，秦闪就是再普通不过的群名片，没有游戏等级。因为他跟邢开是秦闪拉进来的，群里的几个技术大神拿神牌五牌带南慧瑶跟邢开上了宗师，但至尊几个人也怕掉分，没敢带南慧瑶跟邢开。晋级赛难度不是一星半点，就算有神牌，他们也没有带坑上至尊的技术。说起这个，南慧瑶就看向乔生跟林思然，眼冒金光。 你们说的大佬什么时候有时间带我上至尊啊？ 秦闪低头吃肉没有开口。暑假被一个班打游戏支配的恐惧不想再经历了，不然也不会把南慧瑶拉到班级群了。乔生靠着椅背笑道。 可能要等期末吧。 好吧。 南慧瑶遗憾地点头。 你们说的那位大佬我还没见过。 能让这一个神仙班级公认的大佬不知道究竟有多大佬。一行人吃完饭，南慧瑶行开带林思然他们去逛物理系。秦冉看他们玩得挺开的，就没有跟他们一起，他还要回去看书。而是给程俊发了一条信息，把风衣套上，没扣扣子，只随意地把围巾拉上，遮住了下巴。耳朵上懒懒散散地挂着耳机，两手插在大衣的兜里，站在路边等车。指尖把玩着黑色的耳机线，盈盈如玉。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他的面前。秦冉抬了抬头。来的不是程俊的车。车窗降下，首先看到的是搭在方向盘上修长的手指。他偏了头，微微一笑， 如画的眉眼似被春风吹皱的湖水，漾出波纹，周边的万物都没了色彩。秦冉收回目光，朝他礼貌地点头。杨哥， 有时间？ 对方手指搭着方向盘，嘴边笑意明显。秦冉一顿，目光越过车，落到斜对面的咖啡馆。对面吧。杨淑燕看了一眼人来人往的对面，心底一丝诧异划过，却还是点头。 好。 他把车停好。再进咖啡馆的时候，秦冉已经选好了座位。看到秦冉选了人影喧嚣靠近街道的玻璃窗边，杨淑燕的脚步一顿，她垂下眼眸，两边的手动了动。今天放假，咖啡店的人多，大多数是大学城的学生。秦冉把围巾往上拉了拉，遮住了下巴。杨淑燕点了一杯咖啡，又点了一杯奶茶给秦冉。东西上得快，她拿着勺子搅着咖啡，一双清朗的眸子看着秦冉，嘴角抿着笑意。 果然跟陆叔说的一样，冉冉，你变化很大。 秦冉两只手捧着奶茶杯，透过玻璃窗去看马路边，没有看到熟悉的车。他收回目光，抬眸，眉眼一如既往的轻挑。财团出事了？还是跟以前一样直奔主题？ 没，我只是看你的微信介绍改了。 杨淑燕看向秦冉，澄澈的眸中映着他的倒影。 能走出来就好。 秦冉一愣，没想到他还关注这件事。他拉下了围巾，把围巾随意地挂在脖子上，抿了一口奶茶。谢谢。 跟我用不着客气。 杨淑燕摇头，他靠着椅背看秦冉，清浅的眸光映着细碎的光影。 你应该都知道，我一直让你待在云光财团，没有让你被卷入 M 州。 听到这一句，秦冉睫毛垂下，姣好的眼睛半眯着，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，手支着下巴。 我们在 M 州过于复杂。 杨淑燕顿了顿，不知道想到什么，眸色变得有些淡。 有些人不知不觉的就死在了贫民窟，找遍了整个 M 州，或许连尸体都找不到。 秦冉的语气听不出来情绪，只是翘着二郎腿朝他笑笑。那真可怜。 是可怜。 杨淑燕眼睫颤了颤，又抬头，恢复了以往温润如玉的眸色。 所以，你觉得你能应付吗？ 秦冉抬眸，什么？ 窗外的那个人在 M 州也不简单。 杨淑燕小勺子搅着咖啡，眉眼温和，不经意地开口，朝他身侧的窗户看着。 你能应付吗？ 秦冉侧身朝背后一看，一眼就看到站在对面的程俊，他眸色清清冷冷。一直都淡定的秦冉握着奶茶杯的手紧了紧，清澈的眉心微拧着。 符合你的审美。 杨淑燕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了答案，轻声一笑。秦冉一顿，看向他。 出去吧，别让他等久了。 杨淑燕伸手把一边的奶茶盖子合上，看着秦冉，眸色柔和。再见。秦冉拿着奶茶起身跟他说了一句再见，就出了咖啡店的门。刚离开一分钟，对面的椅子上又坐了一人。陆之行摘下耳朵上的耳机，把手机放在桌子上，看向杨淑燕。 杨先生，何必？ 认识这么多年，陆之行一直都知道杨淑燕很照顾秦冉。杨淑燕收回目光，冷玉般的指尖绕着咖啡勺子，闻言脸眸怅然。 不能再害死一个人。 陆之行没有听懂。杨淑燕给咖啡加了糖，抿了一口，还是苦涩。他放下杯子。 走吧。 没有解释。咖啡厅外， 秦冉走到了大街上，程俊依旧站在原地。步行街来回穿梭的都是人影，他精致的眉眼懒懒散散的，透过人群望着秦冉，身影修长，鹤立鸡群，与以往没有什么两样。秦冉走近，下意识的开口，抬头。那， 我知道。 程俊低头，细密的睫毛垂下，覆盖了深色的瞳眸，把他围巾重新绕起来。 车还在路口。 程俊说，语气还是一贯的漫不经心。秦冉跟在他身后，侧头看他一眼，走到街口的车边，看着他开副驾驶的门。他低头喝了一口奶茶。程俊等他上了车，绕到驾驶座上。秦冉右手拿着奶茶，左手随意地系安全带，只感觉到程俊开了驾驶座那边的门，又砰的一声关上。他手中的安全带还没有扣上，手就被程俊按住了。他下意识地抬头，车就这么大，程俊轻低过来，更显得车内狭窄。程俊一手压着他的左手，另一只手将人揽得更近了，鼻息交缠间，他笑：“ 冉姐，今天的你考虑好了？” 扣着秦冉腰间的指尖紧了紧。程俊不等他回答，只低喃：“ 肯定考虑好了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